情意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杨坤的唱片在亚洲一直有着较好的口碑，唱片的销量在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地颇受欢迎，都得到了当地歌迷的认可。

一次玩笑却是一生的相守，犹如哆啦 A 梦的时空冒险，但这一次从抽屉冒出来的不是机器猫，而是你的父亲。当年幼的你我还在因为青春梦想和自我标榜所谓的自由，可曾想过在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独立的个体，只有在真正明白了责任家庭的概念之后，才会情愿且珍惜眼前甜蜜的负担。由李宗熙导演编导，折腾文化出品的话剧《又见老爸》，2018年1月30号到2月2号19点半登陆北京剧院空间剧场，仅此四场，一起带上亲朋好友用心体会珍惜眼前人。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胎压指的是轮胎内部空气的压强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胎气。胎压与车的性能有紧密的联系，比如舒适度与运载量，还会影响车胎寿命。每辆车都有一个标准的胎压值，这个指数一般在 B 柱或 C 柱位置，在行车手册上也会标注一个标准胎压，建议各位车主都要谨记这样一个胎压值。胎压表一般会标明轮胎的各项参数，不同轮胎宽度在不同载重的胎压，司机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值，根据车上的载重状况来调整胎压。因为我们平常城市驾驶大多是以空车驾驶为主，胎压不会太高，但是一到春节，载着一家老少加上满车的年货变成了满载，胎压似乎是远远不够的。这个时候很多车主都没有意识到要调整胎压，各位车主要记得春节要调整一下爱车的胎压哦。虽然想要调整胎压去送到 4S 店里去保养打气会帮你调准胎压值，但是胎压会受行车状况、行车时间、轮胎温度、天气温度影响，所以胎压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值，过高过低都会影响我们的行车。胎压变化影响行车安全，实时监控胎压就变得至关重要了。一般查看汽车胎压都需要胎压的监测系统，汽车自带的胎压监测或者是胎压计，虽然国家工信部早就出台了强制汽车装上胎压监测的相关法案，但还是很多低配车型和旧车都没有配备。一些司机会买轮胎胎压计，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，但是胎压计只能在开车前做检测，行车过程中如果轮胎出现泄气或漏气，胎压计完全不能检测出来。如果对胎压要求较高，你可以去买有实时监测四轮同显的胎压检测器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

想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 爱发朋友圈的人大多是单纯快乐的，心里藏不住事儿。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不是不想发朋友圈，而是不敢发，担心哪句话被谁对号入座了，害怕遭到别人的猜忌和怀疑。但有时候看到旁人随心所欲的想发什么就发什么，心里还是难免有些羡慕。心思太重的人活得还挺累的，单纯快乐的人才能够肆无忌惮。